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睿。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11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第一次亮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家底儿。 北京开放全国第一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 钟南山表示，年底我国新冠疫苗接种率将超过80%，为建立群体免疫打下基础。 全国妇联权益部发布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帮助受害人树立证据意识。 上海生育假延长至60天，子女3周岁之前父母还有育儿假。 瑞典第一位女首相当选几小时后就宣布辞职。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全红您好。 哎，你好江宁。 全红，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呢，北京天气晴朗，到后半夜啊，有小股冷空气影响，会刮起2-3级至4级的小北风，并延续到明天上午。那么早晨的时候啊，由于刮风啊，气温不低，在0度以上，但有些风寒效应，所以感觉还是很冷的。明天白天呢，阳光灿烂，上午这段时间呢，气温会快速上升，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12度。下午啊，风力就不大了，也比较适合大家安排啊外出活动。江宁， 那么全红，这个周末双休日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这个双休日呢，周六天气啊依然晴好，气温呢稍有下降，目前预报最高气温呢在9度左右。到了星期天，由于气压场的减弱啊，这个能见度会进一步的转差，尤其早晨的时候啊，像东南部郊区能见度啊在1到2公里。白天呢，天空云量也会增多，阳光的照射也有所减弱，最高气温呢在8度上下。所以周日外出感觉是天气也是有些阴冷的。那么重点关注就是下周一二，周一呢天气阴沉，在山区啊还有希望出现雨雪的天气。那么周二呢会再次迎来大风降温天气，所以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防寒保暖的准备。江宁。 好，感谢全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全工。 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呈6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上午，在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上，北京市政府第一次报告北京市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全面介绍了北京市国有土地、矿产、森林、水、湿地、自然保护地等资源以及相关核算配置和收益情况，第一次亮出了北京市自然资源方面的国有资产家底儿。 全市国土总面积为164.06万公顷，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35.21万公顷，国有土地占全市总面积比重为21.46%，集体土地面积为128.85万公顷，占全市总面积比重78.54%。全市土地资源当中，农用地面积126.91万公顷，建设用地面积32.79万公顷，未利用地面积4.36万公顷。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16.59%。 截至2020年年底，全市共发现各类矿产127种，汉白玉、叶蜡石等是地方特色矿产，煤、铁、水泥用灰岩、建筑用砂等矿产储量比较丰富。全市共有地热田10个，地热资源禀赋较优。2020年全市水资源总量为25.76亿立方米，比2019年多4.90%。 报告还介绍了2020年全市自然资源资产核算配置和收益情况。

像花呗这类网络信贷产品的推出，也帮助很多人在经济方面减缓了压力，尤其是对于刚刚踏入社会或者是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面对租房费用、生活开支、财务周转等等，使用便捷的花呗和过去的借呗都称得上是得力助手。这一次花呗启动品牌隔离，我们也注意到对于消费者来说有四个不便。 第一个不便是可使用额度基本不变。从一些网友晒出的截图来看，不少人花呗加信用购的总计额度跟以前花呗额度是差不多的。有人试了一下，同一笔订单花呗和信用购还可以组合支付，大额订单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单方额度不够。二不便是免息期不变，很多人用花呗都是当月用下月还，利用这一个月的免息期薅羊毛，这一点信用购也具备。 三不便是费率不变，分期付款、分期还款这些功能上的费率，信用购和花呗还是一样的，不过大多数网友还是按时还款，没怎么付过服务费。四不便是服务机构不变，原来花呗的服务就是蚂蚁和其他金融机构一起提供，现在只是把这些服务机构的名称都显示出来，一个叫花呗，一个叫某某银行信用购，本质上的服务机构并没有变。 需要和大家强调的是，不管采用哪种消费方式，都要树立健康的消费观。信用消费无非是改变了原来的消费流程，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到先消费后还款，我们不要把信用额度当作资产，陷入过度消费的泥沼。 而且不管是信用卡也好，消金也好，信贷上征信不是洪水猛兽，上了征信不奇怪，不上征信才是存在着巨大金融风险的隐患。花呗纳入征信系统的规范化管理，也表明网络贷款业务野蛮增长的时期已经终结。不管怎么说，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价值观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所在。 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借着花呗信用购升级而散播的谣言和骗局。记者了解到，花呗的服务机构是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信用购的服务机构是银行，他们都是持牌的消费金融机构，而不是小贷公司。 另外，花呗和信用购接入征信都是按月汇总，统计总额度和已消费额度，不会单笔报送，更不会上报消费内容、消费时间等具体信息，因此不会出现用一次就报一笔征信的情况，网友千万不要信谣传谣。 我们再来关注，在昨晚举行的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现场，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通过视频发来致辞，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计划同时发布。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点亮梦想，点亮你迷茫的光。 晚上7点，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美轮美奂、流光溢彩的国家游泳中心举行。活动现场播放了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发来的视频致辞。 很高兴看到目前的进展，场馆已就绪，非常漂亮，各项计划完备。值此倒计时100天之际，向北京冬奥组委、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感谢。我迫不及待地想和大家齐聚中国。 我们北京见。 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发布了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计划， 将于2022年3月2至4日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举行，共有火炬手约600名，包括火种采集与汇集、火炬传递两个部分。 活动现场发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残疾人服务知识手册和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服务手册。主持人介绍了它的特别之处。 在我左手的这一幕呢，就是英文版的服务手册，可以清楚地在它的封页上感受到盲文的标注。据说啊，这是我们冬奥历史上第一本服务手册有盲文的标注。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相关的运动员、教练员，还有我们的服务人员。 即将到来的北京冬残奥会不仅将成为残奥运动史上的一段佳话，同时也会是每一个关心关注它的人心中的一份美好的回忆。为了让这份回忆看得见摸得着，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金银纪念币于当晚发行。 Let's show the commemorative coins。 纪念币，那么作为我国的法定货币，体现的不仅仅是价值，更是全社会对残疾人的关爱，对冬残奥会的支持。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的18:2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1月24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2例，都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刚刚收到的消息，今晚6点，上海市举行第107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京雷介绍，截至11月25号17点，上海市新增3例本土确诊病例。目前，这3例病例都已转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病情稳定。 这3例确诊病例是朋友关系，在19号到21号曾经先后到苏州共同游玩，有较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史，有明确流行病学关联。截至11月25号17点，已经累计排查到在沪密切接触者27人，都已经落实集中隔离管控，其中16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正在检测中。 累计排查到在上海次密接103人，都已经落实集中隔离管控，其中27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正在检测中。 累计排查到相关筛查人员10653人，其中5628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正在检测中。 累计排查相关场所的物品和环境样本972件，其中29件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均为病例一临时居住地环境样本，513件阴性，其余正在检测当中。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经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将浦东新区花木街道锦绣路16550弄香梅花园17小区、浦东新区三林镇海洋路10800弄香樟苑小区和青浦区照相镇叶文路189弄西郊锦庐小区列为中风险地区，上海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辽宁省大连市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办公室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大连市疫情防控总体形势，如果社会面没有新增新冠病毒阳性病例，预计在12月4号0点，大连市全域降为低风险地区。大连市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初定，12月6号起，大连市各级各类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2021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今天在广州举办，出席活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在论坛发言时称，截至11月24号，中国新冠疫苗全程接种人数已经达到10亿8000万，占中国人口的76.8%，到今年年底接种率就会超过80%，为建立群体免疫打下了基础。 钟南山表示，西方国家常常宣传注重人权，最重要的是拥有个人自由的权利。在新冠疫情的形势下，有不戴口罩的自由，有集会的自由，有不打疫苗的自由，造成了疫情肆虐，不断地反复出现大量的感染者及死亡。 钟南山认为，在全球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斗争的领域，中国所讲究的最高的人权是生存权，而且是健康的生存权。中国在生命至上的指导思想下，在强大的媒体网络推动下，大多数人自觉地佩戴口罩，参与了限制个人行动自由的措施来减少社区传播，配合核酸筛查和追踪密切接触者。 钟南山强调，尽管对个体有一些限制，但是中国成为世界上新冠患者人数最少的国家，患病率为10万分之8.9，只有美国的1678分之1，以及死亡率最低的国家，死亡率为10万分之0.4，是美国的606分之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问，美国商务部24号宣布，12家中国企业因为不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或外交政策，被列入实体清单，商务部对此有何回应？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学婷表示，美国商务部出台新的制裁清单不符合中美两国元首共识，不利于中美两国，不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世界经济复苏。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随意出台制裁措施，严重缺乏事实依据，程序非常不透明。 中方表示强烈抗议，将向美方进行严正交涉。 上海数据交易所今天在浦东新区揭牌成立，全数字化交易系统上线。当天完成挂牌的数据产品有20个，涉及金融、交通、通信等8大类，并且达成部分第一单交易。 信息时代，数据如同水电煤一样重要。上海数据交易所的成立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动数据要素流通、释放数字红利、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比如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和国网上海电力达成交易的企业电智慧数据产品，助力商业银行依托能源数据创新面向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数库科技和九坤投资完成了量化资管领域的第一笔数据交易。 今年上海围绕数据交易所筹建同步开展了数商征集和签约工作，经过近半年的推进，首批签约数商达到100家，如国网、上海电力等数据交易主体，协力等律师事务所，普华永道等会计师事务所，富数科技、优客德等交付类企业。 我们再来看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今年从10月份以来，电煤供应水平大幅提升，供煤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30%，持续大于耗煤，电厂存煤快速回升。11月23号，全国电厂存煤已经达到1.47亿吨，其中国网区域电厂存煤已经超过去年同期水平。预计今年11月底，电厂存煤可能将全面超过去年同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冬明春发电供暖用煤得到有力保障。 今天是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2016年3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规定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构成家庭暴力。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证据对证明有家庭暴力事实或现实危险具有重要作用。为了帮助受害人树立证据意识，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全国妇联权益部组织近日编写了《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 指引当中提醒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明发生过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据包括有：一、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第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妇联组织、反家暴社会组织、双方用人单位等机构的求助接访记录、调解记录等；三、因家庭暴力就医时保存好的就医病历资料、诊疗花费票据等； 四、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录音和录像，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对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五、身体伤痕和打砸现场照片录像；六、保证书、承诺书、悔过书，如果加害人有悔过的表现，可以要求加害人写保证书等，并签署姓名及日期。另外包括证人证言、未成年子女证言以及受害人的陈述等等。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5年多以来成效如何？为什么要编写这样一份证据收集指引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北京子谦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陈曦律师，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这个实施过程中其实问题还是挺多的。第一个呢，就是对于家庭暴力的这个界定其实并不是很完善，包括你像就是性暴力啊，或者经济控制暴力啊，这种到底是不是属于家庭暴力，这个其实在法律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弱势群体的这种优先保护其实还是缺乏相应的一些措施的。因为家庭暴力里面不光是夫妻之间的这种家庭暴力，还有呢是对未成年人或无行为能力人的这种的暴力。那这样的人群呢，就让他们去取证，让他们去对自己自身进行保护，可能就比较困难。包括对于他们这个施暴者撤销监护权呀，这些的规定比较匮乏。第三点哈，就是各个部门之间的这个职责不是非常的清晰，没有能够达到这个多部门共同协作来抗击这个预防家暴的这样一个机制。在我们实施的这5年之中，可能遇见了比较多的问题。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取证难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事人对于自己的这个保护意识差。 您也提到这个取证难这个问题哈，那就是说在这个相关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为什么这个证据收集是一个比较大的难点呢？ 因为家庭暴力它主要都是在封闭空间中产生的，往往呢只有家庭成员在场， 比如说夫妻，或者比如说这个父母和子女这样的一个状况，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之中，你去取证，去录像，去固定证据的这个难度其实就相对提高了。再加上长期接受家庭暴力的这样一个压制，他在精神层面上面就已经失去了这种取证的意识了。 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就是全国妇联权益部组织编写的这个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那么它能起到哪些方面的作用呢？ 这个指引呢，其实我还是很赞赏的，因为它确实也是我们在司法实践过程之中教授当事人去取证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它可以有效的去帮助和引导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去增强这个防暴力意识，提高自己的能力，然后提高自己收集和固定家庭暴力证据的能力，还有这个获取家庭暴力证据的可能性。 嗯，那它具有法律效力吗？ 这个文件呢是由全国妇联权益部组织编写的，那如果按照法律层级的这个效力来讲，它其实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是它呢具有一个很好的指引性，可以让这个受害者在家庭生活的这个过程之中更好的去保护自己，更好的去固定证据，从而可以在法律诉讼之中得到家庭暴力的确认，对自己权益得到进一步的保护。 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这次全国妇联权益部组织编写的指引还特别提到了证明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据。如果加害人通过电话、短信、微信、QQ 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等威胁恐吓的，受害人可以以录音、截屏等方式备份保存这类证据。具备条件的可以通过公证处来提取电子证据。 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据为什么如此重要呢？我们继续来听听陈曦的观点。 哦，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反家庭暴力法的第23条有明确规定，就是说当事人如果在遭受家庭暴力或者是面临家庭暴力现实这个危险的时候，是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然后人民法院呢也应当是予以受理的。那他要求的这个证据呢，往往是有这样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你加害人给你的电话录音，或者是短信，或者是微信，或者 QQ 记录啊、电子邮箱啊这样的一些恐吓内容，然后如果能够把这些内容固定下来提取了作为电子证据的话，就比较容易申请到这个法院的人身保护令。还有一点呢，就是这样面临危险的证据呢，只有固定下来才可以在诉讼过程之中对于家庭暴力得到法院的一个确认。 所以说是不是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收集证据是比较难的，那这一次这个指引当中特别提到面临就这两个字，那他就是想我们是要提前做一个准备，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让我们有更好的这个收集证据的意识，有更好的这个收集证据的可能性。 其实很多人对于家庭暴力的认识并不明确，有些看似非暴力的行为也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比如说严格限制老婆花钱有可能是家暴，对于老婆孩子不理不睬在家做木头人也有可能是家暴。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相关报道。 严格限制老婆花钱算不算家暴，要看严格限制花销的理由和手段。民法典规定了夫妻关系是平等的，双方都有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另一方加以限制或者干涉，严格限制老婆花钱，无疑是限制其社会活动的自由。丈夫限制妻子花销的手段，如果采用殴打、残害等物理暴力手段，或对妻子进行频繁谩骂、侮辱等精神暴力手段，无疑构成家暴。如果妻子在家庭财产可承受的范围内，具有合理花销的目的的基础上花钱，丈夫严格限制妻子花钱，长此以往也会对妻子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造成巨大的压力，也可能构成家暴。不理不睬是常见的家庭冷暴力，也属于精神暴力的一种，因为对妻子、孩子的忽视，既是对他们自我价值的否定，也给家庭成员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反家庭暴力法 一直强调预防家庭暴力是为了维护家庭和谐，冷暴力的存在不仅会破坏家庭和谐，还会给未成年人心理造成极大创伤，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成长。这种认识和想法首先不能先从价值层面去判断对错的问题，而应该深究他的社会背景和心理背景，再判断其对家庭暴力产生的影响。夫妻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相比朋友、亲友、师生、同事等社会关系更具有包容性、退让性。无论是老一辈的劝说，还是现实社会的成长环境，都不断劝说夫妻对存在的吵闹、暴力抱有包容、谅解的态度。但事实上，小吵小闹和家庭暴力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家庭暴力中的物理暴力涉嫌故意伤害、故意杀害，精神暴力涉嫌侮辱、虐待。从夫妻关系之外来看这两种暴力，任何一种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都应该追究民事责任、治安责任、刑事责任。而家庭并不是暴力的避风港和保护伞。 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夫妻，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还可以再享受生育假60天。夫妻在其子女年满3周岁之前，双方每年可以享受育儿假各5天，育儿假期间的工资按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发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女职工法定产假为98天，由此上海女职工产假与生育假相加，生育期间可以有158天的假期。 新修订的条例还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机构，支持幼儿园和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区提供托育服务，规定上海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城乡社区建设改造中，按照国家和上海市有关规定，建设相应的婴幼儿活动场所及配套服务设施。 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近日家住海淀区金门桥附近的王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小区门口从3年前开始动工建设北京地铁昌平线南延段，原本公示的竣工日期是2019年底，但是工程一再延期，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工。施工所设的围挡一直占据着人行道，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实地探访，来听一听他的报道。 北京市轨道交通昌平线南延全长12.6公里，是北京市重点建设项目，设有8座新建车站，全都位于海淀区。王女士所说的施工段位于蓟门桥南北两侧。记者11月23号下午来到蓟门桥南侧路东，看到由于工地占据了原来的人行道，施工方只能向旁边的机动车道借道，给行人铺设出大约1米宽的临时人行便道和不足1米的非机动车道。记者一路走来，看到原本就不宽敞的人行道由于停放了大约20-30辆共享单车变得更加狭窄。王女士说， 一直到现在从18年，主要是没有正常的人行道，没法走路。 工地大门前的公示牌显示开工日期是2018年12月28号，竣工日期为2019年11月14号，延期日期为2021年11月14号。然而距离公示牌所写的延期日期已经过去了10多天，为什么依然没有音讯呢？记者首先拨打了施工单位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 恢复我估计到明年的9月份 通车的话是 年底。这一段太狭窄了，原来设计的竖井的位置，就是往下挖的位置，根本就没有地方设竖井位置。还有一个情况，现在下面的水呀特别大，蓟门桥那一段正好是一个古河道，整个开挖光注浆一个时间都很长。 针对周边居民关心的人行便道复原问题，记者询问了地铁建设单位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这一路段的工作人员表示， 只要到明年吧，2020年肯定是要慢慢的把场地都退还了。我们占了一部分路，会在旁边，比如说切一块隔离带，或者说切一块绿化带，做这个人行道来还一部分。如果确实现场条件可能不能让我们做这种占一还一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说侵占一部分的道路。 那针对王女士所说的共享单车占据临时便道影响行人通行的问题，属地街道能否进行协调与治理呢？记者向北太平庄街道办事处进行了反映，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会反馈给我们的业务科室，然后让他们进门处理一下。 18:45，在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瑞典第一位女首相当选几小时后就宣布辞职。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在当选瑞典第一位女首相之后，只有几个小时，玛格戴莱纳·安德松24号宣布辞职。安德松在当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他辞职的主要原因是不愿意领导一个可能被质疑合法性的政府。 瑞典议会当天早些时候对新首相候选人安德松进行投票，结果显示安德松获得117票支持、174票反对、57票弃权、1票缺席。因为反对票数没有超过半数，议会批准安德松出任新首相。按照计划，安德松应该在26号正式就职，并且组建新政府。 当天下午，瑞典议会投票通过2022年财政预算案，但是遭到了环境党反对。环境党随即宣布退出少数派联合政府。按照惯例，如果一个执政党离开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将被迫下台。议会将对新提名的首相候选人进行投票。 在2018年举行的瑞典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环境党、左翼党组成的中左翼阵营赢得大选。社会民主党和环境党随后组建少数派联合政府。今年11月，瑞典首相勒文辞去社会民主党党魁和首相职务，时任财政大臣安德松成为社会民主党新党魁，并被提名为新首相候选人。 那么安德松为什么能成为瑞典第一位女首相，又为什么在当选几小时之后就宣布辞职呢？就是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红建，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安德松啊，成为瑞典历史上首位新任女首相，其实这个后面是有一些偶然的因素。他之所以能够接任呢，是因为在11月初的时候，当时的瑞典首相社会民主党的党魁勒文呢，他辞去了这个首相的职务。所以当时呢，在勒文内阁里面担任财政大臣的安德松呢，才作为这个社会民主党的新党魁，而且被提名为新的首相候选人。所以应该说他不是一个被选举出来的政府首相，而是因为由于社民党本身的内部的问题，也包括现在瑞典政府他这个中左翼联盟出现的问题，他是临时出场救火的这样一位首相。 那么他为什么会在当选几个小时之后就宣布辞职呢？ 这样一个戏剧性的一个变化，应该说首先反映了目前呢瑞典政府的这种脆弱性。我们知道在他被提名接任勒文出任瑞典政府首相以后呢，在当天的议会表决里面，实际上他得到的反对票呢要多于支持票。我想呢这个是对他的第一次打击。但是因为根据瑞典的议会规则，对安德松本人的反对啊必须要超过半数以后才能生效。所以他实际上是一种反对票多于支持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当选的首相，这说明他本身的成为首相的这个基础呢很不牢固。那紧接着在当天下午的投票，也就是针对瑞典政府的这个预算案的投票里面呢，由于之前呢在中左政府联盟内部的主要伙伴就是绿色黄金党啊，他反对瑞典政府呢在财政预算上呢对反对党呢做出了让步，所以就宣布退出少数派政府。这样一来呢，实际上由这个社会民主党和绿色环境党组成的中左翼联盟政府啊，由于执政伙伴的退出呢，应该说它的合法性呢会受到很大的质疑。所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安德松呢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就说他由于不想领导一个合法性缺失的政府，所以呢他不得不辞去这个首相的职务。 根据报道，瑞典议会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已经批准了安德松的辞呈，之后诺伦将会继续与各党派就目前的证据进行磋商，以期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那在您看来会有怎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根据瑞典的法律啊，现在在首相辞职，政府实际上已经解体之后啊，现在应该说有两种解决方案。其中一个呢，就是由议长来召集各党派，就走出目前的这个政局困境来想办法。我想主要的目的呢，是想在各党之间呢，重新达成一些妥协和共识，这样看能不能组成一个新的政府。 这个做法呢，应该说是主要为了应对眼前出现的这样一个政府危机。当然，如果这一套方案不能解决问题的话，也就是说各党如果不能就组成政府达成新的妥协和共识的话，那就只能是下一步解决。那下一步解决方案呢，可能就会更加被动，那就是瑞典呢可能会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因为我们知道根据瑞典的政治议程呢，他要到明年下半年才能举行大选。但是如果由于各党啊不能够通过谈判产生一个新的政府的话，那唯一的解决出路呢，那可能就只能是提前大选。 那么您觉得这一事件是否也暴露出了什么问题呢？ 这一次的瑞典的政府危机啊，实际上比较集中的反映出啊近些年来瑞典政治的一些问题。首先呢是各党的分化非常严重，因为我们知道在战后以来，实际上瑞典的政治呢长期是以中左翼稳定执政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我们知道瑞典呢搞的是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长期以来呢它的中左翼的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呢，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呢在瑞典是一党独大。但是近些年来呢，随着瑞典国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呢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也由于呢它面对越来越大的一些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瑞典国内呢出现了比如说犯罪增加呀、移民难民问题导致社会撕裂呀等等这样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很大程度上就反映在政党的重新分化组合的现象上。我们看到之前曾经比较强势的社会民主党啊，近些年来呢经历了很大的分化。除了它传统的支持率下降以外啊，从它的内部也就是中左翼的联盟之间的这种团结性呢大大下降。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2018年的选举中呢，当时社会民主党和绿色环境党包括还有一个左翼党，这三党呢应该说是组成了中左翼联盟，但是最终进入政府组阁呢只有社会民主党和绿色环境党。这样这本身就表明了现在左翼政党的团结性呢在下降，同时呢右翼政党的这种合作呢应该说有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我们看到这一次从之前勒温不得不辞职到现在安德松呢也再次辞职的这样一个变化，就可以看出来现在相对松散的左翼联盟呢在面对日益团结的右翼政党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所以我想现在应该说无论是左翼政党的相对的分裂，包括瑞典国内的这个社会经济问题的恶化，也由于现在在欧洲出现的啊不同程度的这种民粹政治的影响，可以说这些原因呢都共同助推了目前的瑞典的政治形势呢更加混乱。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就是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美联储11月一期会议的会议记录显示，与会委员对于不断上升的通胀的不安情绪在加深。如果通胀居高不下，他们将会加快结束购债计划，并对加快迈向升息持开放态度。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那怎么来看美联储越来越快的紧缩态度？现在美国的经济基本面支持他们加快退出宽松吗？ 那么昨天会议纪要公布之后呢，利率期货价格隐含的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是继续上扬。目前美联储于明年6月份开始加息的概率已经高达了81%，比一天前也就是没有公布利率决议的时候是高了7个百分点。而且呢现在连5月份就开始加息的概率呢都已经超过了50%了。不过个人认为5月份开始加息这个预期可能有些乐观了。其实市场现在最关心的并不是直接的是加息的日期，而是如果说美联储5、6月份就会开始加息的话，那么在那之前一定要先完成缩减购债，那么势必现在每个月150亿美元的缩减购债的规模就必须要开始提速。所以说市场现在在预期的是12月份的一期会议上面会不会宣布加快缩减购债的规模。而且呢12月份刚好债务上限的问题应该已经得到解决了，那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加快缩减购债的规模，那么美债利率应该会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上行，那么这对于资产价格将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基本面方面呢，昨天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调整后呢是报19.9万人，是1969年11月以来的最低。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业市场持续在恢复，但是呢现在离10月非农就业数据公布还有1周的时间，

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